攻读撒母耳记上第24章。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恩格迪的山寨中。撒乌尔追击培利舍特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现今藏在恩格迪旷野。撒乌尔就由全以色列民中选拔了3000壮丁，到野山扬言间去搜捕大卫和随从他的人。撒乌尔走到路旁的羊圈前，那里有一个山洞，他就进去便溺。那时大卫和他的人正藏在山洞深处。大卫的人对他说，今天是上主对你所说的那一天，看，我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，任凭你处置他。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割下一块撒乌尔所披外裳的衣边。事后大卫为了割去撒乌尔外裳上的衣边，心中感觉不安，就对自己的人说，为了上主，我绝不能这样做，我对我主，对上主的受缚者绝不能深受加害，因为他是上主的受缚者。达卫说这话是为阻止他的人起来杀害撒乌尔。以后撒乌尔起来走出山洞，上了原路，达卫在他后面也起来走出山洞，在撒乌尔后面喊说，我主大王。撒乌尔回头向后看，见达卫俯首置地叩拜他。大卫对撒乌尔说，你为什么听信人言说大卫设计害你？今天你亲眼见到上主如何在山洞里把你交在我手中，但是我不愿杀你，我连训了你，我说我不应伸手加害我主，因为他是上主的受缚者。我父，请看一看你外场的一块衣边在我手内，我只割下你外场的衣边，没有杀你，从此你可清楚知道在我手中并没有邪恶，也没有罪过。我原没有得罪你，你却千方百计地想要我的命，愿上主在我与你之间施行审判，只愿上主替我报复你，我的手却不愿加害你。就如古老的格言说，邪恶出于恶人，可是我的手绝不加害你。以色列的君王出来追捕谁呢？岂不是追捕一只死狗，一只跳蚤？望上主做判官，在我与你之间施行裁判，望他受理替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对撒乌尔说完这些话，撒乌尔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撒乌尔便放声大哭，然后对大卫说，你比我正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竟以恶报你。你今日对我行了一件极大的善事，因为上主原把我交在你手中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了自己的仇人，岂能让他平安回去？愿上主报答你今日对我所行的善事。现今我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王国在你手中必日趋稳定。如今求你指着上主对我起誓，不要消灭我的后代子孙，也不要由我父家涂去我的名字。大卫于是对撒乌尔发了誓，撒乌尔转身回家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扔回了山寨。